一節咧去到十二節，第一節至十二節。咁啊，咩地方嚟到？ 第一節。 啊。 耶穌一見群眾，就上了山，坐下。他的門徒上他跟前來，他遂開口教訓他們說：憤憤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飽餘；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去二，幾時人為了我而辱罵迫害你們，捏造一切壞話毀謗你們，你們是有福的。你們歡喜踴躍吧，因為是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豐厚的，因為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曾這樣迫害過他們。 嗱咧，因為呢幾端，特別章法端裏面咧，好幾端咧，講嗰啲嘢咧，好似係好氹人嘅。OK， 所以有人會話就係咩啊？咩鴉片啊？人民的鴉片啊？忘記咗共產黨話， 中介 係中介人嘅鴉片係嘛？你窮唔緊要啦嚇，將來會發達噶啦，天國裏邊。如果我哋將呢個聖經咧，即係照字面咁睇咧，我哋就好容易嚇入咗呢個咁嘅圈圈嚇，即係所謂嗰個鴉片。你唔緊要啦，你咪辛苦下咯，將來你得天國上報。咁大佬。你挨啊嚇，叫我挨咁，即係咪咁咧？咁即係唔係咁樣嚇？我哋要真正去了解多啲，佢耶穌所講嘅呢個章法卷咧，其實都每一卷咧都有佢嘅背景嘅含義，或者舊約裏邊講嘅一啲背景嘅意思。一個神貧嘅人有福嘅，因為天國佢哋嘅神貧咧，首先就係講內心嘅貧窮同埋空虛。咁內心嘅貧窮乜咧？咁所以可能即係話講及咩啲講過一樣嘢，就係話誒細蚊仔咧，佢係空白嘅，所以好容易接受。啊，呢度同呢個神貧嘅人咧係有好大關係。因為如果我哋自以為是，我哋以為乜嘢咩都識嘅時候咧，我哋就唔會再接納聖經裏邊所講嘅嘢，多餘啊，係咪？使乜你教啫？我又夠知。即係有錢點使啦嚇？你叫我窮神貧咁，即係叫我即係只係話，如果你真係將我變成一種物質化嘅體啊，或者係神貧咁，你咪咩咯？咪即係好好啲用錢咯，即係精神上即係要把握到咯，咁打握嘅唔好浪費啦，咁叫神貧咩？即係唔係咁樣單向或者外在咁睇法，而係即係我哋內心真係一種。空虛都冇啊！呢種欠缺，因為當我哋有呢種欠缺嘅時候咧，佢話係有福噶。點解？因為我哋冇啊，我哋去追尋；我哋有咧，我哋覺得冇所謂。切，使乜理佢啫？係咪？因為咁嘅情況之下咧，作為天主所寵愛、體重同埋讚許嘅同埋支持嘅，咁呢個係。佢天主俾或者话耶稣当时咁样讲咧，系俾门徒一啲恩许嚟嘅。呢个系天主俾人类嘅目的，人咧为呢个缘故而受造，咩啊？就系有福承受呢个天国福乐啊而受造噶。而耶稣基督咧系咩？系道路接受呢佢嘅，然后就道路生命真理啦吓，接受佢咧就将进入天国。呢个系一个。上報亦都係一個恩賜，即係話提過嘅。點解係上報？點解係恩賜？啊，就係因為你要去努力去實踐，啊，變咗會賜俾你。咁門徒嘅態度咩咧？就係承受 啊，承认自己有欠于天主。我哋好多嘢，天主俾咗我哋，我哋呢样做唔到，嗰样有欠缺，就系、是、人咧，点样能够去做咧，先正去达到呢、这个到达个天嗰度。所以我哋一定要谂，究竟我应该点样生活，点样取舍咧？咁喺旧约里边咧，圣命第一章第一、第二节就系讲有福个问题。圣命第一章就开始讲，边啲人有福咧？圣命第一章一、二节。凡不随从恶人的计谋，不插足于罪人的道路，不参与讥讽者的职位，而专心爱好上主法律的，同埋昼夜默思上主诫命的，像咁嘅人先至有福嘅。啊，佢话昼夜默思上主诫命嘅，换言之咧，即系正我所讲嘅，潜于心中。不断思量，吓、爱好上主法律，爱好佢嘅教导。咁当然咧，就思量梗系会实践啦，喺呢度暗示嘛，系咪？咁所以你唔单止，即系我哋知道咧，人嘅价值咧，其实即系人嘅生活咧，其实取舍于自己嘅价值取舍。即系你做呢样嘢，你认为有价值，你咪做咯；你认为嗰样嘢冇用，你咪唔做咯。吓、啊，就一定系有呢个价值嘅概念嘅。咁耶稣咧就指出，呢啲咁嘅生活方式咧，系使人得到最大嘅幸福，就系、是、天国。啊，所以话因为天国佢哋嘅，因为我哋一路去寻求天主，佢究竟教导我哋点样生活，然后我呢样嘢唔了解，我又去寻求咧，咁佢会俾我哋咧更加一步一步咧，即系我所讲嘅天国嘅满全咧，就满全喺我哋嘅我。个境界里边，我个生活里边，或者系我嘅内心里边。第二个，哀悼嘅人系有福嘅，因为佢哋要承受安慰，唔系咧就即系今日咁惨，喊一餐，咁啊哀悼啊，系咪？咁啊，而系咩咧？而系对现世嘅邪恶同埋不义而感觉到悲伤，为呢啲咁嘅情形咧，觉得哀悼。但是不是因为这样即是没有了这样东西呢，即是自己没有了那样东西呢，得不到这样东西而哭，即是要有不同的意思，在这里哭。那么耶稣要什么呢？要门徒明白受苦的意义，不是因为受苦而哭，而是因为见到这么多不义，这么多人在生活痛苦之中呢，即是有一种同情，有一种愿意伸出援手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无论第一端或者特别是第一端那个就是说的神明的有福，是跟今日现世社会的各种价值观是刚刚相反的。我们今天读书读什么？看哪门找到多少钱的，去读那样东西，系咪？边样嘢容易赚钱嘅？我读嗰样嘢。而家呢个社会更加讲咧，就即系讲，但系未必做。就讲咩就？哦，医生系要应该有医德，医生系医人嘅救人嘅命。但系有啲医生点啊？ 冇钱都唔够你。 冇钱又唔够你。 是吧？落后的地方的。 你没钱吗？麻烦你回家。啊，哪个钱多够过先？你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你中国大陆又是这样的。洗黑钱呢，还要不单止要收普通的钱，还要洗黑钱。即是跟这个神明的这个角度呢，那个真功呢，完全是相反的这个。这个世界，所以我作为基督徒，是生活在一种一个 陷阱或者一個誘惑裏面，所以我們是要努力要掙扎，就在這裡。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就是這個什麼呢？溫良就是將神貧的心態伸展到個人和其他人的關係，因為溫良呢就是跟人的交往的關係，即是貧窮以用貧窮和謙下的心來對待別人，而不是自以為是地去妄斷別人、輕視別人，而用個信賴主的心來到讓天主去判斷，不是我們去判斷。那他的恩許是什麼呢？就是天國，我要承受土地嘛，那個土地就是天國。那我們看看什麼呢？就是看《聖命37:11，聖命37:11。善人將繼承樂土，必將樂享平安幸福。這個舊約已經講過了。第六個就是第六節，飢渴無餘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到飽餘。真正的正義呢，就是天国的一个标志来的，因为天国是一个正义，正义是什么呢？我们就讲了一下，天主正义属于天主的，天主就是寄许必浅嘛。现在一个真正的正义就是一个天国的标志，这个关系是什么？也都是天主的属性，正义的属性。人的正义呢，是在世上设法维持人应该得到的权益，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一类人呢，一定会推行现世的人性尊严和人的最后光荣。这个最后光荣是什么呢？就是跟天主一起生活。所以当我们了解到他能够保护好像天主寄許必淺一樣，使嗰個正義能夠實現喺人間，無言中佢就係將嗰個就話嗰個擴展個關係咧，將天主嘅嘢教導咧個精神咧擺喺人嗰度， 因為意志太過廣泛化同埋現代化噶啦。我想耶穌時代沒想這件事，就是說要正義，剛才說的事情 對所謂所有其他人 不言主， 即是那個階級觀念那時候還是很重，那個 segregation 那個分離主義又很重，還是 很 dominating。 你跟那些人說你是沒有經師長那麼厲害，但你可以說話，你都可以上去跟他說話，諸如此類的。我想未來能夠打破的東西，你說得很對，現代人的眼光說應該用一個方法處理對於其他這個社會上不公義的事情。你明白嗎？ 他中華端不是要說現在的我們現代的地方，但是問題就是耶穌當年的說話其實都有涉及當時的生活的，譬如說在道約裡面很清楚的，到七年的時候，安息年的時候，你的奴隸要已經買回來，你做了七年的了，你現在給他自由了，牛和馬都要給他休息休息的，是有的。不過問題就是他是用舊約的一些法律嚟到去做，按照 經濟原則或者每七年轉一次個休期年啫，但係唔好話奴隸唔啱嘅， 佢唔夠，嗰陣時冇咗 concept 噶嘛，冇話 冇話嘅，啱不過。 耶穌唔會嗰陣時仲講嘢，因為嗰陣時事實上都係一個 accept 同個 norm 嚟嘅，有奴隸喺度。咁啊，佢唔係話俾奴隸咁樣，我要打曬啲奴隸，因為嗰啲係現代化嘅觀點喺度。佢舊嗰啲觀點個意志，可能同我哋現代人個意志有少少唔同嘅。我成我而家講好容易，頭先講個廣義化就得，現代化又得，講個個例同等喺法律上未同。但當時冇法律上冇平等，喺天主面前有平等，但法律上係冇平等嘅。 係啊，如果正係好似佢講咁，嗰個舊約好似仲更加緊要嘅。如果我哋睇翻喺舊約咧，好多時都講係個公義嗰個個事情嘅。所以我哋睇以前係冇法律，即係咪意思唔係冇法庭嗰啲法律，但係咧就係話。如果邊個係有佢哋有犯錯咧，佢哋去曬一個大街嗰度，大家一齊喺度傾嘅，係冇嘅有嘅，即係冇好似而家咁規律化嘅，只係佢哋都有嘅。所以點解以前即係話冇法律、冇警察，就係話以眼還眼，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嘅意思就喺呢度啦，就是、公義啊嘛。公義就係話你打斷我隻手咩 ？OK， 我打斷翻你隻手，和平。佢有嘅， 而且我諗喺當即係譬如我哋即係成日都話要即係擺翻喺當其時嘅背景嚟睇啦。我諗嗰陣時實有一定肯定會有不義咯，譬如即係唔公義，譬如話嗰啲京師會霸佔曬啲寡婦嘅家產，咁呢啲好明顯就係不義嚟㗎啦。係咪？又譬如我頭先話忽然間有個諗法咧，頭先話神貧嘅人有福，因為天國係佢哋。阿 Peter 話。即係我哋要抱住一個即係不足嘅心，所以你先至會去尋找嘛。即係如果你搬翻現條一個 context， 當其時嗰啲經師成日都以為自己係識曬法律噶嘛，同埋成日都認為佢哋已經係做到完美咁滯噶啦。喺天主面前係無可指責。如果係咁嘅時候，呢班人民唔會係得到天國，因為佢都已經都唔會有不足喺裏面，係嘛？咁佢咪唔得，即係唔可以進入天國咯。但係相反嚟講，嗰啲被忽略嘅一群，譬如好似耶穌揀嗰啲門徒咧，全部都係社會嘅低下階層嚟噶嘛，全部都係喺當時嘅時嘅社會裏面被認為不足嘅人。咁所以，如果你將呢句説話擺翻喺嗰陣時嘅 context 嚟講，聽嗰啲人可能會話啊，呢句説話為我而講嘅喎嚇，甚至乎頭先講話冒義饑渴冒義嘅人係有福，因為他們要得飽。譬如我係嗰時啲寡婦嘅話，我聽到呢句我就會好鋸喎，因為我如果正係俾嗰啲經師剝削緊啊嘛，係嘛？咁所以我諗要咁樣睇咯。 仲有啲小書之書裏邊咧， 無私更加犀利， 好犀利嘅講呢個公義嘅。 唔係，我諗嗰個義，我唔係想講種話推翻先呢個講義啊，而係話想切身嗰陣時候，話我2000年前。今晚發夢，我坐喺度聽佢講嘢，聽耶穌講嘢。究竟個感受，因為你個背景同我哋現代背景唔同，嗰個義同我哋而家義有咩唔同咧？佢講個義咧係天主嘅公義，天主嘅憤怒，天主嘅俾咗兩樣你。我諗係講嗰樣嘢，就唔係而家我哋現代人嗰個社會上邊嗰個義啊，嗰個平等啊。即係嗰陣時候，我耶穌唔係講啊，耶穌佢好似始終佢冇。佢冇講話，我唔可以有奴隸，唔可以做我雖然嗰個 con 邊邊，咁邊喺邊邊，你要俾翻邊邊邊啊嘛，唔明邊個人貴？但係即係同我哋而家講個人係平等嘅，耶穌冇講呢個政治嘅公義出嚟，喺嗰時都唔需要講，佢都冇講嗰樣嘅，佢只係講我哋同天主個公義嗰個義德。所以咧，佢嗰個光景咧係非常之合，唔係係只係講。天國嘅道理係我哋嘅， 我覺得唔 係 啊， 佢唔 單止係呢樣，因為咧喺正話講話歐西亞個先知書都講，佢話佢出賣義人咧，為一雙鞋咧出賣無辜嘅人，嗰陣時舊約已經講嘅，揾啲先知去講呢樣嘢，就有啲人係咁做啊，唔單止淨係同天主嘅關係，而係同人嘅關係喎，係因為好清晰咁講出咗，係嗰陣時已經有啲人咧就係做啲不義嘅事情。咁所以佢都喺呢度講係，如果即係睇翻歐西亞咧，咁嘅時候咧，天主叫佢講， 話俾佢聽，有啲人所以唔單止。 我頭先講啲係要反教材啊嘛，咁啊點解咧？所以蘇景恩話咧，你有其實當鴉片啊嘛，講中都係鴉片啊。我用呢個話俾你聽啱，亦都係唔啱，因為耶穌唔係革命家嚟嘅，唔係社會主義革命家，所以係宗教家喺嘅精神上。 好，咁大家都明啦吓，即系基本上，当然咧，我哋唔可以100%肯定咗哦，耶稣就咁嘅意思，系，但系我哋喺我哋而家最重要啫，我哋唔好谂以前佢哋点明啦，最重要我哋点明点生活，因为即系话讲嘅系一个耶稣生活过嘅模式，我哋要学习佢哋个生活模式吓。正话第六节嗰度咧就话，因为佢哋得要得飽餘啊！飽餘咧就係簡係一個意思咧，就係一個豐盛嘅筵席。因為筵席咧就係其實一個天國嘅象徵嚟嘅。咁點解話筵席係天國象徵咧？除咗馬太福音自己喺廿幾章之後佢講天國筵席啊，宴請客嘅比喻之外咧，其實喺舊約裏邊咧，以撒以亞先知書第25章，我哋睇一睇25。第六至第十節。六至第十。這個是講宴會呢是等同天國的一個標記來的。第六至第十節話咩？萬軍嘅上主喺呢座山上要為萬民擺設肥金嘅盛宴、美酒嘅盛宴。肥金係精選嘅，美酒係純清嘅。喺呢座山上，你要切除嗰啲封喺萬民上嘅封面，嗰啲蓋喺各國上嘅帷幔，佢要永遠取消死亡。唔似上主要由人嘅面上拭去泪痕，要由整个地面除去自己民族嘅耻辱，因为天主讲咗。到咗嗰一日，人要话：睇下，呢个系我哋所依赖拯救我哋嘅天主，呢个系我哋所依赖嘅上主，我哋要因佢嘅救援鼓舞喜乐，因为上主嘅手停留喺呢座山上。敌人要在他自己的地方受践踏，有如禾间被践踏在粪坑之中，即是说上主呢是皆和这些人呢在一起呢享用这个佳酿美酒、啊、所以这是一个天国的象征。所以他说因为他们要得饱餘呢，其实就是得到天国的意义一样、啊、第七节就是怜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咁啊，怜悯人咧，亦都系天主嘅另一个属性。如果唔怜悯人，唔会赦人罪啦，唔会去救罪人啦，系咪？佢都话啦，我情愿见罪人悔改，唔系想去死嘅，系咪？天主嘅仁慈就系佢喺有需要嘅人身上咧所施行嘅爱。咁天主最大嘅仁慈咧，就系宽恕我哋嘅罪过。正如我哋念天主经所讲嘅，系我哋求你宽恕我哋嘅罪过啊。咁然后咧就第八节，心里洁净嘅人有福嘅，因为天佢哋要睇见天主喺内心服从天主，同埋实践喺行为上表达出带属于天主。因为当我们的心是归属天主的时候呢，我们很自然会听他所教导的所讲的说话的意愿呢来到去生活。我们不会做一些相反我们心中认为即是所谓爱他或者想着他的东西。圣咏第24章三至第六節，誰能夠 登上上主的圣山，边个能够居留在他的圣殿呢？24章，第三节吓，谁能登上上主的圣山，谁能居留在他的圣殿？是那些守洁、心清、不冒虚幻的人，是那些不发假誓、不行欺骗的人，他一定得到上主的祝福和拯救者天主的报酬。这样的人是寻求上主的苗裔，追求雅各伯天主儿的知识。这些人呢，就这里所说的、心水洁净的人。咁所以洁净咧系咩咧？系喺呢度耶稣特别讲洁净嘅时候咧，喺新约嘅时候咧，其实咧就耶稣特别强调心里洁净嘅人有福，因为喺犹太人嘅观念里边咧，洁净咧已经改变咗个观念，所以喺马太福音佢仲有讲，有地方讲话，你哋只系洗杯盘嘅外面，记唔记得？你哋粉饰坟墓嘅外表，即系嗰个坟墓吓。咁呢啲咧，或者话你哋入喺出面入嚟咧，要洗脚吓、等等嘅嘢咧，系将洁净咧外表化，而冇真正喺个心里边咧去作为一个洁净，因为。耶稣要告诉我们，就是心里洁净是完全归于上主，一心一意地去寻求天主，还有这个洁净和正义呢，可以说是一个成为一个同义词在这里来说。然后呢，我们再看一篇圣咏，圣咏42:1-2。41-2，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真好像近路渴慕溪水。我的灵魂渴念天主，生活的天主，我何时来能把天主而用目睹？所以我们当我们渴慕天主的时候，我们会寻求天主。这里的心理洁净呢，它的意义就更加明显地彰显了出来。同样在63章也有类似的意思，我们不读63章。所以我们、心里洁净，我们 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不是我们的心比外在的物质或者这个世界的现实的价值观念就是霸占，而是我们呢有一个空虚的心去追寻上主，这样就会更加容易明白、上主那个教导或者他的生活模式是怎样。我们其实人的心呢很奇怪的，你着重什么，你的心好像他在福音里面同样说，一个人能够侍奉两个主人，一个侍奉金钱，一个侍奉什么，另一样东西。我们的认为某一样东西很重要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多次被这个心灵的这样东西霸占住，于是我们没有空间，没有一个宁静的心去寻找上主。第九节就替做和平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仔女。在圣经里面呢，并不单止指和平的意思，不单止指没有战争、而是指丰盛的生活，这个是来自选民之间的良好关系，尤其是选民和天主之间的关系，这个和平。咁这时破坏和平，即是和天主之间破坏和平呢，就是不听他的说话去做，变成你内心没有和平。咁所以破坏和平是一种罪过，是一种不义。相反呢，恢复人间的和平，你只有天主有能力，而基督呢就满全了所谓人间和人和天主之间的关系的和平。 因為人犯了罪之後破壞了這個和平的關係，人是沒有自己改變，只有由天主自己去滿足去改變。前面講八端呢，你聽到全部都是他們他們他們，看到前面那些東西。由第十一節開始呢，就是對門徒很直接講的說話，對當時的宗門所講，你們。咁其實第十節同第八節咧有相似嘅地方嘅，為二手迫害人有福嘅，唔係幾時人為咗我而辱罵你哋，你做一切壞話，毀謗你哋，你哋有福嘅。咁追求正義咧，就等於咩咧？追履行天主嘅旨意，因為天主嘅旨意就係實踐正義，將佢嘅正義咧係滿全，就係將人類帶到翻喺佢嘅身邊，呢個永恆嘅生命。咁基督徒如果忠於呢個耶穌基督嘅召喚咧，都唔能夠避免受呢個世界嘅攻擊。這個可以話係講出咗基督徒有一種與眾不同嘅生活。基督團體代表咗天國，將佢嘅價值顯示出嚟。咁其實我們今天有沒有受世界的攻擊呢？如果大家如果只是表面化都沒有，我們不是一個自由社會的生活，是吧？但如果我們深入看呢，我們其實是現在不斷地受著這個世界的攻擊。我今天你們回去開你的 email 看到我的科裡面的 email， 你看到嗎？我也沒有 太多了，哪 有我不是科裡很多 email 的人而已。現在多倫多有一個一間公立學校，那些胡教父呢要求他們安排時間向我祈禱，有一個報告給我，叫我即其實一個這個即所謂投反對票的贊成贊成不贊成呢，真正的影響多少不知道，不過即是反映過意願。其實我們過往就是不斷都受到攻擊，是不是就是很簡單，你不可以說 Merry Christmas，你可以講 Happy Holiday， 即係呢個咁簡單嘅嘢，我哋都唔可以去表達出嚟。咁好明顯就受到攻擊啦。我哋而家真係話，喂，同性婚姻係唔啱嘅，唔得，唔可以咁講。但係，喂，佢又可以講話同性婚姻係啱嘅喎，咁點解你可以咁講，我唔可以咁講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明顯嘅一個攻擊，只不過唔係外表化，即係一個價值觀念嘅取捨、生活嘅表達方式，就受到攻擊。咁耶穌就話：啊，幾時我哋因為實踐我哋嘅價值，佢嘅學習耶穌基督嘅生活嘅模式去生活嘅話咧，我的而且確對呢個世界同出邊嘅人咧有一個所謂與眾不同嘅地方。明呢度嘛？啊，咁原因與眾不同咧，就係我哋就係要標榜天國嘅生活嘅模式，我哋就要標榜，或者話講得另一個例子，因為啲性醜聞問題啦，於是啲人話：，天主教唔應該要求啲神父要獨身咁。咁又關你事嘅，佢個教會制度唔獨身，即係唔關你世界事啫，係咪？唔通你嗰啲過婚姻生活嘅人冇呢個 scandal 呢件事件咩？係咪？冇醜聞咩？聖公會佢哋一樣，即係有婚姻生活咯。咁佢冇醜聞咩？一樣有醜聞，係咪？咁即係呢啲咁嘅例子咧，正係反映出一樣咩咧？即係本嚟教會以獨身神蹟的獨身生活方式是一個天國的標記，因為在馬太福音裏面說嘛，有人為了天國而展嘛，咁樣這個標記呢，但是人們接受不到。咁但是耶穌就說，如果你是這樣生活呢，將你將天國的標記將出來，別人辱罵你是有福的。咁當然耶穌自己也是做了，不是就是叫其他人做了。咁於是佢結論係咩？你哋歡喜擁有啦，因為你哋喺天上嘅賞賀豐厚嘅。 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都是这样迫害过他们。那耶稣将这个当时的宗徒呢就称为你们啦，或者现在我们说跟着耶稣的人呢，他跟旧约的先知相提并论，因为先知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被人们迫害，当他宣讲真正的像主的信息的时候，或者警告人的时候呢，他是被人追斩啊，被人斩啊，被人驱逐啊等等。咁呢今日呢就嚟到呢度就十三節之后就唔讲啦。有冇啲一嚿话慢慢消化唔緊要。问题呢冇啦。有问题可以下星期打出嚟啦，係咪即係擺谷思量呢个星期。咁然后呢下星期可以讨论下。